第105集。 你以前说， 白静说的事情他得求证一下，尽管他对白静早没了那方面的意思，但让一个男人坦荡回忆被戴绿帽的经历还是颇为困难。许苏吞吞吐吐， 你以前说你妹妹跟我那个室友是你亲眼看见的吗？哪个室友啊？ 白墨早忘了。 庞胜男，特别有钱那个，当初在学校就开保时捷，现在已经算大律师了。 白墨翻着眼儿回忆了一下，半晌拖长尾音说： 哦，你亲眼看见了？对啊，亲眼看见了。怎么看见的？捉奸在床了？那倒没有。 时间太久远了，白墨使劲想了想， 反正我亲眼看见他老给我妹买东西，6位数的包啊，没睡过能这么大方啊？你这个当哥哥的，你…… 许苏几欲吐血，噎了半晌才说： 你知不知道你妹现在的情况？哎呦，你俩都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年了，你还惦记他干嘛呀？ 白墨一点没觉得自己当初不靠谱，反倒一股脑的把责任都推到白静身上。 我妹那人打小就不靠谱，她现在算是混得有点名气了，但跟得了疯狗病似的，逮谁咬谁，说发作就发作。谁不知道这个圈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还不是她死活非要进去。我跟你说，你就看着吧，她早晚得闯大祸。哪有那么不靠谱的哥哥呀？ 许苏正要发作，庞一川的电话就来了。他在电话里通知他，那个拾荒老人的纵火盗窃案，市检二分院已经做出了不起诉决定。许苏乐得一把抱住身旁的白墨，在他脸上猛亲一口。这件案子许苏全程介入，第一时间就为那拾荒老人办了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以盗窃并纵火立案侦查。当工厂那边见火光来人时，老人有弃车而逃的行为，便不足以证实电缆等杂物是工厂经理送他的这一论点。老人的板车上除了电缆，还有工厂里的油泵头、铁板等物，总计人民币7000多元。厂房虽未起火，但墙头被烧，要补要修，又是一笔损失。许苏仔细分析了老人当时的情形，对此做出的解释是，他以火烧堆放在一起的一些垃圾，方便搬运他想要的东西。而见工厂那边气势汹汹地来了一群人，因为七旬老人转身就逃也是本能行为。许苏调看街边监控，老人白天大大方方地推车进厂，期间曾跟厂内一位工人短暂地交谈了几句。他几经走访那名工人，对方起初怕惹事儿，后来也坦诚，老人主动跟他打招呼，说自己是受经理之托来搬东西的。许苏又去调查工厂附近的垃圾站，其中一家证实，工厂方面曾来找过他们要清杂物，但厂内杂物太多，有价值的没价值的堆在一块，他们要收费，工厂就不乐意了。许苏以此为依据，形成工厂方面曾经承诺过老人的合理怀疑，罗列1234各项疑点，向检察院递交了不起诉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唐一川的手里，于是唐检察长做出决定，这个案子不起诉。 怎么不当面谢我？ 唐一川问。 谢谢你唐姐，只是辩护人跟检察官私下走得太近，不太好。 这话倒是真的，但关键在于另一方面，不是法律不准许，而是傅云宪不喜欢。 案子已经结了，我和你们喝一杯吧，不算私相授受。 唐一川大方地笑了笑。 晚上那个地方，让韩律师一起来吧。 唐一川为人随和，喝酒的地方也选得随便，一瓶白酒，两盘小菜，三人同桌就开喝了。韩健先举杯敬酒，带着点拍马屁的语气神态道： 敬唐检一杯，杀鸡焉用牛刀，这么小的案子还亲自过问，还了我们当事人一个公道。这话不对啊。 唐一川举杯与韩健碰了一下，一饮而尽道： 案件可能有大小，但公益绝对没有， 对你来说，兴许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法院案子，对你的当事人来说，却关系着他的自由、生命与尊严。 唐一川的目光突然移至许苏脸上，嘴角微微一扬，这一点许苏比许多成名已久的老律师更明白。许苏突然被点名表扬，很是受宠若惊，忙不迭地摆手说， 其实也没我什么事儿，换做任何一个刑辩律师都是会介入的。 唐一川说话非常漂亮，从微博上曾经热传的美国大法官的判案视频，谈到最高院发布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书，再说到刑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却不是唯一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检察官其人在许苏心中的地位堪比当年的傅云宪，英俊果敢又正义，仿佛全天下的好处他一个人全占了，连着三个字的名字都与众不同，念出来唇齿留香。无论唐玉川与傅家兄弟有过什么过节，许苏始终对其是真心佩服，觉得唐玉川的存在于老百姓而言幸甚至哉。几杯黄汤下肚，距离感消弭殆尽，韩健热络地与唐检察长套着近乎，要听他职业多年的办案经历。唐一川温和一笑，表示没问题，但他有个条件，要向他们征集一些案子，因为市检二分院要出一本关于控辩双方庭审如何过招的教材类型的书，来指导年轻检察官办案。 我们都是小律师，哪儿办过能收进书里的漂亮案子呀？ 韩健听罢，赶忙去捅许苏的胳膊，扭着脸看他。 但是傅云宪办过呀，那些案子你最清楚不过了，快跟唐健说说啊。 唐一川看着略显茫然的许苏，扬手招来了服务员，又让加了菜，添了酒，眼底那点温煦笑意加深。他说， 第一个系列是非法经营操纵股价的案子，我们慢慢聊。 一顿大酒给许苏喝高了，三人聊得忘乎所以，唐一川也有几分醉意，叫了车。韩健要捎许苏回去，唐一川却说他来。韩健瞅他眼神奇怪，没敢多讲一句，自己先走了。韩健走后，唐一川没送许苏回温榆金亭，而是将他带回了自己家里。许苏酒量其实可以，但一直没机会操练。傅云宪不准他抽烟喝酒，以至于如今稍沾点酒精就脸红，再多沾一点就犯桃花水波迷离，不省人事了。唐一川垂目看着在沙发上酣睡的许苏，目光很静，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许苏那点崇拜之情他全收在眼里，所以红玲办不到的事情他自己动手未尝不可。